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。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，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，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。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，我是真的为你哭了，你是真的随他走了。就在这一个全世界伤心角色，又多了我一个。我是真的为你爱了，你是真的跟他走了，给的我全都给了，我都舍得，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 心如刀割，张学友的演唱也是一种很痴情的歌曲了。人总是特别傻，他不喜欢你，你故意漂漂亮亮的出现在他身边是没有用的，你送他的糖是不甜的，隔三差五的发你在哪里在干嘛，在他眼里这样的短信就跟售楼短信的性质是一样的，你在状态里更新的小心思他也根本就看不懂，你哭得死去活来他也会不痛不痒。对于你来说，你会把它当做自己的生活背景，而你只是它的甲乙丙丁而已。旁人看来常常会在想，这何必呢，又何苦呢，可是同样的事情放到自己的身上好像也是差不多情况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安有奇笑着说再见。 看那些酸的

2016年，一些在北京大学校门前举着文凭合影留念的学生，不是北大的本科生、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生，而是北京大学保安大队的保安员。在过去的20年里，北大保安队先后有500余名保安考学深造，有的考上了研究生，之后当上了大学教师。北大保安的成群逆袭，俨然颠覆了人们对保安的固有印象。20年，500余名北大保安深造，虽然在遍地的海归背景下，考学深造算不上多么传奇的事情，可唯于家境、全职职业等因素，他们考学本就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。今天969，我是亚威。毕竟很多时候梦想还是要有的，理由不是万一实现了呢，而是万一没梦想是更糟糕的事情。 Thank you.